道你心里有个人， 但谁是那个人？ 你总是笑着不承认，有时候真的很想问，想从你的眼神知道我有没有分。 是不是你心里的人，当然你不用明白承认，只要用你的眼神默认，我就可以再往前多进个几分，找个理由来等你从朋友变情人。 其实我好几次想要开口对你说，爱情的滋味就好像马奇朵，甜蜜的烙印在我心口，虽然它却拉了你的手，只是摸摸你的头，激动却一直跟着我。 对你说